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测试数据的银弹之统一测试数据平台下。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了测试数据准备 1.0 时代的实践。在这个 1.0 时代，测试数据准备的最典型方法是将测试数据准备的相关操作分装成数据准备函数。今天我将继续为你介绍测试数据准备的 2.0 和 3.0 时代的实践，看看创建测试数据的方法又发生了哪些变革。在 1.0 时代，为了让数据准备函数使用更方便，避免每次调用前都必须准备所有参数的问题，我和你分享了很多使用分装函数隐藏默认参数初始化细节的方法。但是这种分装函数的方式也会带来诸如需要分装的函数数量较多、频繁变更的维护成本较高，以及数据准备函数架版本升级的尴尬。所以为了系统性的解决这些可维护性的问题，我们对数据准备函数的分装方式做了一次大变革，也由此进入了测试数据准备的 2.0 时代。在测试数据准备的 2.0 时代，数据准备函数不再以暴露参数的方式进行分装了，而是引入了一种叫做 Build Pattern 生成器模式的分装方式。这个方式能够在保证最大限度的数据灵活性的同时，提供使用上的最大便利性，并且维护成本还非常低。事实上，如果不考虑跨平台的能力， Build Pattern 可以说是一个接近完美的解决方案了。关于什么是跨平台的能力，我会在测试数据准备的 3.0 时代中解释。这里先和你介绍我们的主角 Build Pattern。 Build Pattern 是一种数据准备函数的分装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当你需要准备测试数据时，不管情况多么复杂，你一定可以通过简单的一行代码调用来完成。听起来有点玄乎，没关系，看完我列举的这些实例，你马上就可以理解了。实例一，你需要准备一个用户数据，而且对具体的参数没有任何要求，也就是说你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所有参数都可以采用默认值的用户。那么在 Build Pattern 的支持下，你只需要执行一行代码就可以创建出需要的这个所有参数都是默认值的用户了。这行代码就是 userBuilder.builder。 实例二，你现在还需要一个用户，但是这次需要的是一个美国的用户。那么这时在 Build Pattern 的支持下，你只用一行代码也可以创建出这个指定国家是美国，而其他参数都是默认值的用户。这行代码就是 userBuilder.withCountryUS.builder。 实例三，你又需要这样一个用户数据，英国用户，支付方式是 PayPal，其他参数都是默认值。那么这时在 Build Pattern 的支持下，你依然可以通过一行简单的代码创建出满足这个要求的用户数据。这行代码就是 userBuilder.withCountryUS.withPaymentMethod.PayPal.builder。 通过这三个实例，你肯定已经感受到相对于 1.0 时代通过分装函数隐藏默认参数初始化的方法来说， Build Pattern 简直太便利了。趁热打铁，我再来和你总结一下 Build Pattern 的便利性吧。如果仅仅需要一个全部采用默认参数的数据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 testDataBuilder.builder 得到。如果你对其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参数有特定要求的话，你可以通过 .withParameters 的方式指定，而没有指定的参数将自动采用默认值。这样一来，无论你对测试数据有什么要求，都可以以最灵活和最简单的方式通过一行代码得到你要的测试数据。在实际工程项目中，随着 Build Pattern 的大量使用，又逐渐出现了更多的新需求。为此我归纳总结了以下四点。第一，有时候出于执行效率的考虑，我们不希望每次都要重新创建测试数据，而是希望可以从备测系统的已有数据中搜索符合条件的数据。第二，但是还有些时候我们希望测试数据必须是全新创建的，比如需要验证新用户首次登录时系统提示修改密码的测试场景，就需要这个用户一定是被新创建的。第三，更多的时候我们并不关心这些测试数据是新创建的还是通过搜索得到的，我们只希望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得到需要的测试数据。第四，甚至还有些场合我们希望得到的测试数据一定是来自 Outbox 的数据。为了能够满足上述的测试数据需求，我们就需要在 Build Pattern 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 Build Strategy 的概念。顾名思义， Build Strategy 指的是数据构建的策略。为此我们引入了 Search Only、Create Only、Smart 和 Outbox 这四种数据构建的策略。 这四种构建策略在 Build Pattern 中使用很简单，只要按照以下的代码示例指定构建策略就可以了。通常就是使用 With Build Strategy 括弧然后 Build Strategy 的类型就可以使用了。结合这四类构建策略的代码，我再和你分享一下他们会在创建测试数据时执行什么操作，返回什么样的结果。第一，当使用 Build Strategy Search Only 策略时， Build Pattern 会在被测系统中搜索符合条件的测试数据，如果找到就返回，否则就失败。这里失败意味着没能返回需要的测试数据。第二，当使用 Build Strategy Create Only 策略时， Build Pattern 会在被测系统中创建符合要求的测试数据然后返回。第三，当使用 Build Strategy Smart 策略时， Build Pattern 会先在被测系统中搜索符合条件的测数据，如果找到就返回，如果没有找到就创建符合要求的测试数据然后返回。第四，当使用 Build Strategy Out of Box 策略时， Build Pattern 会返回 Out of Box 中符合要求的数据，如果在 Out of Box 中没有符合要求的数据， Build 函数就会返回失败。由此可见，引入 Build Strategy 之后， Build Pattern 的适用范围更广了，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测试数据准备的要求。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这里的 Build Pattern 是基于 Java 代码实现的。如果你的测试用例不是基于 Java 代码实现的，那要怎样使用这些 Build Pattern 呢？在很多大型公司，测试框架远不止一套，不同的测试框架也是基于不同语言开发的，比如有些是基于 Java 语言的，有些是基于 Python 语言的，还有些是基于 JavaScript 的。而非 Java 语言的测试框架想要使用基于 Java 语言的 Build Pattern 的话，往往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工作，比如调用一些专用的函数等。我来举个例子吧，对 JavaScript 来说，如果要使用 Java 的原生类或者引用的话，你需要使用 java.type 函数，而如果要使用 Java 的包和类的话，你就需要使用专用的 import package 函数和 import class 函数。这些都会使得调用 Java 方法很不方便，其他语言在使用基于 Java 的 build pattern 时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为每套基于不同开发语言的测试框架都分装一套 build pattern， 所以我们就希望一套 build pattern 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测试架构。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测试准备函数的跨平台能力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测试数据准备走向了 3.0 时代。为了解决 2.0 时代跨平台使用数据准备函数的问题，我们将基于 Java 开发的数据准备函数用 Spring Boot 包装成 RESTful API， 并且结合 Swaggle 给这些 RESTful API 提供了 GUI 界面和文档。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 RESTful API 调用数据准备函数了。而且由于 RESTful API 是通用接口，所以只要测试框架能够发去 HTTP 调用，就能使用这些 RESTful API。 于是几乎所有的测试框架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些 RESTful API 准备测试数据，由此测试数据准备工作自然而然的就发展到了平台化阶段。我们把这种统一提供各类测试数据的 RESTful API 服务称为统一测试数据平台。最初，统一测试数据平台就是服务化了数据准备函数的功能，并且提供了 GUI 界面以方便用户使用，除此之外并没有提供其他额外功能。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统一测试数据平台最初的 UI 界面，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后来随着统一测试数据平台的广泛使用，我们逐渐加入了更多的创新设计，统一测试数据平台的架构也演变成了更复杂的样子。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演变后的统一测试数据平台，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接下来我和你分享一下统一测试数据平台的架构设计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第一，引入 Core Service 和一个内部数据库，其中内部数据库用于存放创建的测试数据的元数据。 Core Service 在内部数据库的支持下提供数据质量和数量的管理机制。第二，当一个测试数据被创建成功后，为了使得下次再创建同类型的测试数据时可以更高效，Call Service 会自动在后台创建一个 Jenkins Job， 这个 Jenkins Job 会再自动创建100条同类型的数据，并将创建成功的数据的 ID 保存到内部数据库。当下次再请求创建同类型数据时，这个统一测试数据平台就可以直接从内部数据库返回已经事先创建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这就相当于将原本的 on the fly 变成了 out of box， 缩短整个测试用例的执行时间。当这个内部数据库中存放的100条数据逐渐被使用，导致总量低于20条时，对应的 Jenkins job 会自动把该类型的数据补足到100条，而这些操作对外都是透明的，完全不需要我们进行额外的操作。这就是测试数据准备 3.0 时代的最佳实践了。关于这个统一测试数据平台，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技术细节，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我和你分享了测试数据准备的 2.0 时代的 Build Pattern 事件，以及 3.0 时代的统一测试数据平台。 2.0 时代的 Build Pattern 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数据灵活性的同时，还保证了使用上的最大便利性，并且维护成本还非常低。如果不考虑跨平台能力的话， Build Pattern 已经是一个接近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3.0 时代统一测试数据平台其实是将所有的数据准备函数在 Spring Boot 的支持下转变为了 RESTful API， 为跨平台和跨语言的各类测试框架提供了统一的数据准备方案。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关于统一测试数据平台，由于引入了 Core Service 和内部数据库，所以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多的高级功能，对此你觉得还可以引入哪些功能呢？感谢你的